可以说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，在本质上显示的是一场个性解放运动。当然了，竹林七贤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有其极为消极的一面。他们中一些人片面地强调自己的个性，忽视了人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。著名的哲学家张岱年认为，包括阮籍在内的玄学哲学，作为立国之道，作为治国安邦的学说，很难以行得通，其实是唯有失效的。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，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也往往如此，竹林七贤自然不能例外。时光跨越千年，但是他们仿佛仍未走远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已经被人们谈论了上千年的竹林七贤，今后仍然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并被关注的一个群体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韩涛代表编辑雪荣，制作小亮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迷幻时空不见不散。 宇宙苍生，世界奇观， 千年传说，奇闻异事， 迷幻时空，揭秘未解谜团，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。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？赶紧传个微信，嘿，哥们儿，加油！晚上九点，刷朋友圈，过年不回老家，得嘞，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。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，虽然平凡，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，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。这里是北京，这里也是他的家。 讲文明，树新风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。